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我哋解围，我系庄元辉， 我系吴海欣。 咁我中间嗰位，你自己介绍自己嘛？ 好，我系黄永杰，咁喺何文田区工作嘅。 系啦，黄永杰系我哋 党友， 现任系民主党嘅社区主任。 系，冇错。 OK，你以前响边个党啊？ 系咪可以讲名 啊？我觉得 以前喺民协嗰度， 你喺民协， 喺民协嗰边过嚟嘅。 OK， 你嚟咗民主党几耐啊？ 嚟咗两年到啦， 两年到啦，即系唔系因为歌姬嘅， 唔系 ，OK， 唔系咁即系咁呢啲即系地区上边即系都系民主派啦，咁多转党嘅人士啦，咁啊，格杰仔系即系你组过好多民协嘅同事过嚟嘅。有幾個同事， 應該是最早 投批 係嘛？係我投批應該同阿星先嘅。 哦，同阿蕭陽星嗰啲 係啦，同阿星入先嘅係啦。 阿蕭陽星我約咗幾次都著羊貓時間上，所以如果你係第一個，我邀請上嚟係前民協嘅成員，係啊。咁啊，你地區工作嘅範圍就喺何文田係嘛？ 係 有公屋。 有居屋， 有私樓， 私樓。 哇！真係全方位喎， 全部都有喎， 係嘛？咁啊～喂，我哋未入正題之前，都一定即係呢個禮拜諗邊個台做啲乜節目都要講下山竹㗎啦，係咪？你即係我講下我啲區先啦。 你嗰個點啊？ 我哋將軍澳咁啊，你都見到啦，即係電視台最容易拍到將軍澳㗎啦。 嗯， 因為電視台都喺將軍澳啊嘛，係咪？咁係誇張嘅，係誇張嘅。不過就影響反而將軍澳咧，我除咗啲偏遠啲，即係西貢區郊區啲之外咧，如果即係因為佢地鐵沿線度都今次都唔係太過受影響，即係交通方面啦，起碼交通方面， 即係地鐵都仲搭到， 勉勉強強啦，啲居民都因為唔係個個都要去地鐵沿線嘅，有啲都唔係嘅，咁但係相對其他區嚟講，佢嗰個交通嗰個影響就我印象中覺得輕微啲嘅，因為我自己就住大圍啊嘛， 你 嗱 佢點啊？你 哇！我未行到去大圍站兩條街，我行翻轉頭啦。你冇得去，即係大圍當日係點形容咧？你係離開唔到大圍嘅，除咗個火車之外，點解咧？因為佢話獅子山隧道附近嗰啲公路有冧樹，尖山隧道有冧樹，大老山隧道有冧樹，跟住仲有一個嘅大埔道有冧樹，即係差唔多出到去都出曬噶啦。咁我屋企嗰度咧就我落街就見到有的士啦，咁我想截的士先嘅，咁我 借 的士，我都説話我聽喂，我哋嗰度咧就單程嘅入嚟嗰度就出去另一個頭。的士入咗嚟之後咧，係冇路出翻去啦，已經。即係佢冇一條路出翻去。咁其實就到琴日啊，即係講到星期二啊，都仲係要用翻原路走，就要啲警察喺度看住咯。因為你係本即係單線雙程啊嘛，咪啲警察喺度咯。咁呢個就我住嘅區同埋我服務嘅區嗰啲關係啦。不過其他我主要星期一個朝早咧。我由呢個七點半鐘咧，到呢個朝頭早十一點鐘咧，我都係不斷咁樣接電話，就衍生到今日個主題咧，就點樣處理嗰啲大廈嘅緊急開支，因為好多屋苑啊都嚟都即係我哋接觸開啲啦，都向我哋即係查詢一下啦。喂，我有啲錢要使咯，因為 仲好大筆 啊，要處理嗰啲問題，咁要點處理咁樣係嘛？咁不如你講下你個區先啦。 我個區首先我兩個同事翻工都有阻滯，我淨係嗌佢冇翻工啦。我一個同事住元朗，出唔到嚟，跟住然後頭先 你播林鄭段片俾佢睇啊？ 唔係，我諗住播張相俾睇，寫住翻工，鼓勵下佢。 爬树出嚟，唔系，但系后屘咧都计冇嗌佢翻工啦。跟住另外同事就系真系去咗大围站，佢九点半 WhatsApp 出嚟就话我喺大围啊，应该会迟到。咁其实我心谂都唔会预佢好早翻嚟，佢一点先翻到嚟。 哦， 即系其实系失得好紧要啦。咁我自己个区咧就堪舆啊，啲树冧晒， 冧晒啊， 冧晒，公园系冧。公園嗰啲咧，我個區因為多古樹啊，有啲又要特別啲保護嘅，嗰啲都冧曬，所以我哋，所以我都自己同阿金乃威啊、鄭麗瓊入咗一份文件，嗌區議會去檢討一下啲機制啊，報告翻個狀況。 我今次冧樹個狀況咧，係冧得比以往都覺得誇張嘅。 係啊， 今次我唔係講少，我諗我經歷即係。只當日啫，我腳程行到嘅地方咧，我都見到大概起碼20棵樹，係連根拔喎，係連根拔起喎。以往我哋見到啲冧樹咧，可能即係中間冧咗，或者有條好大嘅枝幹冧咗嚟，佢唔會連根成個反起，有啲甚至乎黐住曬啲泥啊，成幅嘢連埋嗰啲磚頭啊起曬都有啊， 都有 呢 個 係非常之犀利啊。咁啊，傑仔你個區咧？ 我嗰邊我都覺得犀利嘅，因為即係嗰幾次嘅風，我哋都即係有翻去睇嘅。咁今次即係好似阿輝哥講啦，係直頭真係有啲連根拔，一啲好粗嘅樹身都係，因為我哋除咗我哋屋村去睇之外咧，其實我哋附近都有一啲嘅公園。咁嗰啲公園咧，其實就又有啲近山邊啦，咁好多人士會用，咁所以我哋都會睇埋嗰度，咁都發覺個情況都犀利，即係今次呢個風咧，成日啲街坊自己喺間屋度。都話個風力係強勁好犀，即係好多，佢哋都未試過咁誇張。所以咧，我哋之後收到啲 call 就啲滲水嘅情況亦都好多。 係，所以我哋頭先我哋咪前我哋都講啦，即係好多人批評政府唔叫停工，咁佢又政府都藉口啦，又話驚啲法律問題啊，即係佢嘅所謂法律問題，我哋形容又簡單啲啦，我哋講得白啲就係，即係政府叫你停工，你有咩損失？可能你向追究政府。政府唔想你追究佢，係嘛？我覺得佢係驚呢樣嘢啦。咁但係你問我，我覺得最簡單先。我哋威前我都講啦，我話你咪政府，你淨係叫你啲非緊急人員唔好翻工咪得咯。嗰度都十萬八萬啦，個路面少咗十萬八萬嘅人，撐好遠啦。同埋你記住，政府嘅人員最主要都係翻即係市區嘅核心，係咪？咁你翻市區嘅核心，咁你即係中環灣仔啊呢啲地方啊，通常都係翻。喂，少咗十萬人同你爭車。那個爭幾遠啊，係嘛？同埋你如果你宣布咗之後，有啲大企業會 follow 你噶嘛？係咪？咁咪等佢自覺 follow 你咯，係咪？同埋有啲你嗰十萬個公務員唔使翻嗰啲，可能十萬個係嘛？你可能有幾萬個都仲係要紀律部隊啊啲，可能要當值，咁冇辦法啦。我都即係嗰啲平時就算十號風球都要翻工噶啦，係咪？咁但係同你相關有關聯嘅人。佢咪唔使翻工咯？喂，我本來今日要翻 office 處理政府某啲嘅嘢，係嘛？喂，原來你都唔開工咯，咁得啦，咁我哋咪唔翻咯，咪盡量令少啲人要翻工咯，就唔係純粹一句嗌啲僱主，即係咧，我覺得佢嗰句係唔講好過講嘅。首先佢冇叫你唔好翻工啦，但係佢講咗句，其實我覺得嗰個林鄭咧對佢嗰段説話嚟講咧，嗱，我嘅解讀咧。就是他呼吁緊翻工。他说什么呢？他是说请啲雇主呢，如果啲同事迟到呢，唔好怪佢哋。即係佢哋翻緊工㗎。佢要佢哋翻工啊。不过迟到你唔好夹佢啊。你即係叫人翻工顶你。係咪先？即係其实喺我印象中就真係要翻工啦。係咪？咁我觉得係即係大家要經一事長一智啦，我又唔係好覺得林鄭坐得好緊要嘅，即係呢啲事八年都唔逢一潤，係嘛？佢處理唔到都即係都唔能夠太過怪責佢。咁但係即係呢個第一樣吊軌啦，第二樣吊軌就係佢突然間喺度講條港珠澳大橋冇事。 咁我哋都要講返我哋城寨都冇事。 唔係，我覺得呢個唔使講，即係個問題就係咧，好地。佢又做乜唔宣布？大家谂下，点解佢唔宣布个政府总部冇事啊？系咪？通常咩嘢情况之下你要宣布嗰个嘢冇事咧？就是、大家都觉得 有机会 应该系有事嘅， 系咪？即系连佢都觉得应该系有事， 所以就话俾你冇事，放心。 即系呢个世界，我哋咧好似读心神探咁样，即系我哋估下佢嘅心谂紧啲乜。佢一定系觉得嗰个港珠澳大桥系应该有事，而家冇事，哇，好好啊，冇事，系嘛？即系呢个真系我觉得非常之奇怪。佢又唔去讲其他嘢冇事，好多嘢起紧噶，系嘛？ 系咯， 嗰啲咩 M 加啊？咩故宫博物馆啊，嗰啲起紧噶，系嘛？佢唔话嗰啲冇事，佢净系讲个港珠澳大桥冇事，系咪？咁即系我觉得非常之奇怪啦，系咪？咁啊，讲到杰仔咧，杰仔除咗上嚟讲之外咧，我知道杰仔咧，你本身是社工嚟噶， 系 社工咧就有个好大嘅特色嘅，就系嗰个动员能力咧系非常之高嘅。 非常之強， 即係 有啲強橫。我哋睇下見識一下有啲咩 動員。我點解今日突然間叫阿傑仔上嚟咧？就是、因為我哋黨內有啲自己啲群組噶嘛。咁阿黃碧雲議員咧就 WhatsApp 咗阿傑仔一段片出嚟俾我哋睇。咁段片咧就即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相片組織成嘅。咁原來阿傑仔咧就組織咗啲街坊，咁就去清理啲樹嗰啲嘢嘅。你講下你個組織。過程是怎樣的、你為什麼這麼神奇可以在這麼厲害可以在當日即刻組織到因為我收到那條片呢已經是、大概是星期一的中午來的了那你即是星期一早上早就已經開始了是不是你不如跟大家講一下你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呢即我們打完風之後呢星期一呢因為我們 都要趕著回來即看看那個村的環境啦其實一路回來的時候呢啲義工都其實好好啊！打風嗰日已經睇個群組，因為我哋少咗個群組嘅。咁啲街坊咧就影啦，啊邊度有事，邊度爛啊咁樣。咁個個都話：哇，今次個風好勁啊咁樣。咁啊驚嚇嘅時候咧，咁啊跟住星期一咧，佢哋咧哇好早佢哋即係八九點咧就已經喺個 WhatsApp 度問：喂，你幾時翻嚟啊？我哋一齊去睇一條村啦、啊。因為咧其實原來佢哋都好緊張，即係仲緊張過 即係家園啊嘛。 係啦，佢話：喂，不如我哋一齊去睇下條村點點點啦咁樣。咁跟住嗰時其實同步政府都之前已經講咗，就係話即係所有學校都停課咁樣。咁跟住同啲同事傾傾下嘅時候咧，咁跟住話不如我哋唔好就咁樣翻嚟影張相就算咯。佢話既然啲街坊咁有心，不如嗌埋佢哋啲孫啊咁啊落嚟啊，咁佢 一齊睇 係啦，就一齊去都唔係睇添啊，即係佢哋見我哋咧， 一齊做 係啦，因為嗰幾次風咧，其實大家都諗就係話根本就。前線的清潔員工其實做不到那麼多事咁變咗你不斷去投訴咁其實佢都要時間㗎嘛咁其實呢個地方係大家都係生活緊大家都用緊咁佢話不如我哋又試下一次即係等於啲人海山執垃圾咁樣幫手咁不如我哋又做下啦咁既然何文田都係我哋嘅屋企咁樣咁佢話我哋一齊去做囉咁我話好咁不過就要我就想搵埋你哋啲小朋友去咁點解呢其實因為我都覺得即係而家其實我諗小朋友讀書除咗喺即係知識上佢哋要學啲嘢之外咧，其實喺個公民教育都好緊要。咁學校都有呢啲咁嘅通識科啊等等嗰啲。咁我不如覺得喂，不如揾埋佢哋一齊去做呢樣嘢啦，個社區度。咁由自己個區，我哋一啲輕強啲嘅嘢試下做下先。跟住之後佢哋話好喎，好提議喎，即係我等我啲孫都學下嘢先咁樣。咁所以嗰次同佢哋傾，佢話冇問題。咁佢哋又嗌佢哋啲朋友啦，我哋又嗌我哋啲義工。咁其實嗰日啲義工咧。累落咗一部分落嚟，因為有啲咧自己屋企都要趕住啲善後工作，因為有啲直頭就滲到好緊要，咁佢哋要抹嘢，要教多嘢，咁變咗就我哋冇所謂咯。話你嚟到一個又好，兩個又好，十個又好，咁我哋咪有幾多咪做幾多咯。咁嗰次跟住之後，佢哋整好曬佢屋企之後咧，咁我哋就即係中午下晝，我哋就出嚟條村咧。其實我哋翻嚟嘅時候，我哋已經鎖定咗某啲位咧係特別犀利啲嘅。咁所以我哋就以一個有限嘅人手啦，我哋就先做咗某啲位勁啲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大家會有啲相睇咧，就你見我哋幾個人層，我哋搬啲大件嘅嘢，即係嚟自 而家開始睇下， 係啊， 我睇下我啲話哇，呢啲就係啲唔使翻學嘅小朋友啦， 係 啦， 佢都幫下手。嗱，其實咧，即係我話你聽咧，傑仔安排得好嘅，你見咧呢個小朋友咧都唔係企喺嗰啲。即係樹木嘅核心位置嘅， 冇錯冇錯。 佢都係純粹咧，小朋友咧，俾佢覺得有參與下，一個即係公民教育嘅方式， 同埋都有提供個保護。 即係我佩服傑仔就係安排呢一類嘅工作咧，因為其實顧埋啲小朋友咧，係令阿傑仔嘅工作量咧係增加咗好多嘅。因為你又要哇，又要睇住佢，你唔好行無端端行埋啲大樹側邊啊咁樣係嘛？其實呢個小朋友好精靈啦嚇。咁我哋下一張啦，睇下。哇！呢啲哇 吹落嚟㗎呢啲係。 其實我哋都唔知係邊度嚟，其實呢個地方咧就係一個遊樂場。咁呢塊濕曬嘅床褥，咁原來發覺床褥平時都唔會好重啊，一佢濕完之後咧， 索曬水 咧，跟住即係幾倍啊，嗰個重量係。咁所以咧，你見我哋好似要成三四個人去搬，同埋咧，其實喺個圖入邊大家都見到啦，我哋有啲老人家，有啲婦女，咁其實有少少後生，咁變咗我哋就覺得咧喺個社區度，其實咧你揾呢班人咧。唔容易，即係你揾死某一個群組其實唔容易嘅。咁所以我哋就不如咁啦，每度都捱啲，因為你知有後生有後生嘅力量。咁老人家有老人家，可能佢休息嘅地方，佢知道邊度係佢哋成日去嘅。咁變咗佢哋唔同人發揮咗唔同佢特性，就話翻俾佢聽，你應該要點樣做。 冇錯，我再下一張啦。好啦，呢個你嚟嘅喎係嘛？ 係啦。係啊，呢個其實我哋義工咧。咁人哋好分晒工呢啲後生有力嗰啲我哋負責去鋸樹。鋸咗啲位係冇咁粗我哋分開嚟。 你搵手鋸㗎咗係咪 我哋都係手鋸㗎咋。 唔係電鋸。 我哋冇電鋸。咁我哋有兩把咁我同另一個後生義工就幫手去鋸咗啲樹。咁啲重我哋幫手搬走咁樣。 OK， 繼續返我哋。嘩呢啲咁大幅啊。呢度係邊度嚟㗎 呢個呢其實就係喺第二日即係應該係尋日嘅。咁尋日呢度其實喺段嘅山路，咁呢個山路咧，其實就係附近有好多斜坡咧，其實種滿曬啲大樹，咁其實而家見呢條路咧，就其實基本上俾啲冧樹啊、枯葉枯枝咧就塞咗噶，咁啲人行嘅時候咧就要兜嚟兜去，甚至咧佢哋係直頭係行唔到，因為呢條路咧，其實上一次嘅天鴿嘅時候嚟咧，係足足封咗三個禮拜先有人手去清到，咁變咗嗰啲嘅使用人士咧，就變咗就用唔到，或者佢哋要繞道去兜咯。 冇錯，係下一張啊！呢張又係頭先嗰個位置， 頭先個位置係喺啲山度嘅位置。 呢只鋸開咗之後，跟住就咁，你啲樹枝清喺邊咧？即係撥埋咗一啲位置，就等佢冇咗條路嘅。 係冇錯，我哋最主要咧，其實就撥兩邊，因為咧都重唔係好多。 係。 咁佢距離嗰個入口位咧，其實都好遠。 呢條路車去唔去得到㗎？ 車去唔到㗎。 車去唔到㗎，所以呢啲係會更加難去清啊。 係啦，咁所以嗰邊就嗰時即係嗰啲部門呼我哋就話要三個禮拜嘅時間先至清得到，因為安排 幫手就好重要啊。 我哋就其實。做呢條路之前，我哋都掙扎咗好耐嘅，因為咧我頭先都講好多一啲嘅大樹冧咗落嚟啦，咁有啲位就半天掉，又唔跌得曬，咁其實好多人都話喂嗰度唔好去啦，即係嗰個人流其實就唔似可能喺個屋村範圍咁多人，咁但係我哋覺得即係你都要俾條路去做運動，我哋就決定去做咯。 好，咁下一張呢度就發生咩事？呢張係。 哦，其實咧呢度就係、是、我哋搬完曬啲大件嘅雜物之後咧，其實我哋最主要做緊都係啲遊樂場嘅地方嚟，因為多人用嘛。咁而家我哋咧就其實去喺啲渠口嗰度咧，我哋幫手咧就執咗啲葉啊，因為咧個渠口大家都知道即係疏導雨水啦。咁如果你唔去幫手通咗嘅時候咧，因為嗰度濕滿曬所有樹葉嘅，一大風吹嘅時候，咁變咗我哋又幫手咧執咗地下啲樹枝之餘咧，就順便清埋嗰條渠咁樣。 我見嗰個係坐住輪椅。 坐輪椅啊，其實嗰個坐輪椅嗰個咧，本身唔係我哋義工嚟嘅，因為佢見到我哋咁做咧，佢就話我都要嚟幫一分力，我幫你。 所以佢都幫你攞住個垃圾袋， 打開個大垃圾袋俾我哋去幫手去筆上嚟，係啦，好好啊！呢個叔叔真係。 係，多謝佢。咁下一張啊。嗱，呢個就係將啲嘢病埋曬一邊啦，係咪？係， 冇錯。 咁其實都幫到好大忙㗎啦，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哋要周圍清呢啲樹葉咧，有排搞啊，樹枝樹葉好大量呢度都。 好大量，真係做唔到嘅佢哋。 係，跟下一張啊。嗱，呢啲又係大家運送嗰啲過程啦。哇，都幾有系統喎，你做得係嘛？ 你其實分工仔細啲咧，咁大家做嘢就會順暢啲咯。 係，即係呢個真係好重要。下一張啊！ 事前嘅功夫真係好重要，準備。 呢個咧 就係邊度嚟 㗎？呢度阻住路面㗎咯喎。 嗱，呢個咧就係我個區嘅。 你個區嘅，哦。 係啦，呢一度咧就係因為先前有一張咧，呢度應該係堅島近住西摩道嘅。咁咧之前有一張咧，應該會見到咧係呢度已經清咗㗎啦。咁咧有一張咧就 已經清咗㗎啦。 清咗邊㗎？ 我知咗放翻條行路出嚟已經， 已經放翻條行車路，因為咧原本嗰張咧就會係成條路封曬， 即係仲有張嘅， 完全係冇車道過到嘅。呢個就係醫院道，淨封咗醫院道㗎啦。咁咧 真 係 嚟啊！ 係啊，所以其實尋日 我都同啲政府部門不停咁聯絡啦呢幾日。咁、因為咧呢一度咧點解咁重要咧？其實咧呢一個位其實落去咧係有幾間小學，好多人都會係行路翻學，亦都係會有 連行人路都行唔到喎， 行唔到噶，連行車路都行唔到噶。咁跟住直到尋日去到黃昏四點幾咧，咁就即刻清晒啦，因為今日咁就因為我都逼佢哋快啲，因為今日翻學啦嘛，咁所以變咗佢哋尋日都好嗱，呢個就係原先第一張未清之前，咁、當日係當晚係十號風球嗰晚係有一個外國人自己攞住把鋸喺度鋸，由三點幾鋸，鋸到夜晚黑七點幾，跟住然後就變咗做頭先見到一條行車路呢度啦，咁就我嗰陣時經過嗰陣時咧都嗌有啲都見到一啲外國人一齊幫手嘅，咁啊佢鋸好曬。好細條，好似頭先你嗰啲咁樣，跟住我哋就一齊搬埋一邊，就可以有條路行翻咯。咁所以變咗今次就都我個區都啲樹木都差唔多冧都就冧曬， 即係而家都清曬啦。 係啦，呢度而家清曬㗎啦。呢個係尋日大約四點零。 冇咗好多樹喎 ，Bonnie。 冇咗好多啊！你都熟個區啦，你成日行嗰度啦，都直情係冇曬啲樹，公園入面啲樹都係冧曬咁滯。 係即係嗰個咩堅島花園㗎？ 係啊，係啊。Okay. 所以今日都順暢嘅。 呢度又係 呢個就 樹枝啦。 嗯， 係啦，呢度應該係 阿 傑仔個區， 係嘛？ 嗯， 係啊，係。 係，我哋繼續睇啊，繼續睇啲相。即係呢啲嗱，其實大家望到 咧，你只係攞嗰啲鋸啫喎， 佢攞手鋸㗎， 手鋸嚟嘅都係 手鋸咋。我見我哋阿導演個把勁啲喎，我嘛，我神兵利器嚟。係 啊。 OK， 都好落力啊。 嗯。 啊，消防幫手推車啱啦。 系啦，系啦，扶住架车。 哇！呢棵劲 系咯， 呢啲树好大棵啊，都 吹冧唔少啊。其实 系系啊，有大有细。O、okay, K， 即系我见到咧呢啲相咧，响我哋即系我哋啲 WhatsApp group 度出现咧，我真系今日即系第一定要揾阿杰仔上嚟啦。即系第一，即系我哋都好感謝即係地區嘅人士咧，就處理呢啲問題啦。第二咧，即係我見到傑仔咧嗰個，即係揾曬啲街坊幫手咧，呢個動員咧，即係我覺得好難得嘅，係嘛？當然啦，阿傑仔有冇人話你出呢啲相，話你抽水啊？ 哦，其實有，其實咧就第一日做咧就反而俾街坊話都仲冇乜嘢啊，但係即係俾一啲嚇，俾一啲團體咁話啦，係啦，跟住就 敵人話你就做啱咗噶啦，敵人鬧你就咁，我成日都係咁樣諗噶，因為我成日俾敵人鬧噶嘛， 係，但係佢哋會咁即係明目張膽咁樣喺度同你講呢啲説話啊嘛， 會，我成日都話我好多敵人嘅，你都唔知道我好多敵人嘅，因為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做啱咗嗰件事，咁佢唔鍾意你做好，佢咪話你囉，要係咪，即係我哋每次城寨講每個 topic 都有人 dislike 我哋㗎，咁佢又睇係咪，即係佢要睇佢要 dislike 你，即係你俾我你問我，好似以前譬如你話十年前、你問我睇唔睇亞視，我唔睇亞視㗎，係咪，但係我識唔識彈佢嗰啲節目，我唔識彈，因為我冇睇 冇睇唔知點樣 係咪，咁所以你唔使太擔心啊，其實因為咧，而家個世界就係咁嘅，出嚟就話你抽水，唔出嚟就話你潛水，係咪？你是但中一樣噶啦，係嘛？黃永傑又話服務何文田，你去咗邊啊？一張相都冇，就係都可以咁話你啫嘛，所以唔使太擔心。我覺得真係，即係總之我哋民心，我哋做呢啲嘢真係幫到個村， 幫到社區， 亦都其實今次我覺得咧。是第一波啫，即係除咗幫到實際幫到個村之外呢，亦都係實際呢可以培養到啲義工出嚟啦，去幫返自己嘅家園啦，其實可能下一步呢就可能要可以我建議可以其實組織一下啲街坊植樹呀、美化啲樹呀、或者啲嗰啲點樣擺返好多啲嘅花卉呀、美化返個屋村佢，咁呢個我相信大家呢都會好肯做嘅，係嘛？咁所以如果做美化啲嘢咧，就牽涉頭先我今日個主題啦，就係好多咧人，我哋講成 part 先至到個主題，真係大鑊今次。 好， 咁唔緊要嘅，我哋好 freestyle 嘅。咁我哋今日主題就係想講咧，即係遇到呢啲緊急事故啊。咁究竟尤其是啲屋苑啦，佢點樣去到使佢哋嘅錢啦？因為 理論上嗱，我哋呢一節完之前，我都預計翻大家啦。其實屋苑使嘅錢咧，不外乎我哋經常都講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已經簽冇咗合約嘅嘢，即係譬如嗰啲保養啊、保安啊、清潔合約啊，我做曬，咁每個月俾錢咯，係咪？第二咧就係一啲叫做已決咗嘅嘢，譬如我哋話買個滅火筒。咁啊，報咗價翻嚟，我同意咗買啦。咁咪已決咗之後，咪去買咯，係嘛？咁但係呢啲嘢咧，主要呢兩樣啦，再加第三樣嘅，勉強講就係一啲恆常而你又覺得可靠嘅開支。咩恆常覺得可靠開支咧？水電煤嗰啲咯。即係每個月都唔同，不過你唔會話唔交嘅。你唔會話啊，今次喂呢、這個電燈公司可能唔老實 check 下佢啲有冇計多數過嚟先，通常都唔會咁做啦。嗱，你話係咪冇計多到我唔知啦。咁但係。好少做，不過水務署有好多時我試過一兩個 case 啊，唔係好多時啊，一兩個 case 啊，即係佢有陣時有啲問題出現咗嘅，因為你都只不過啦，突然間交10萬蚊水費啊嗰啲咁樣噶嘛， 個標 嘅 問題 係啊，個標有問題，但係佢因為個電腦系統佢唔知啊，咁所以你都要同佢更正翻啦，所以你如果你見到你屋企咧突然間水表貴咗好多咧。水費貴咗好多咧，你可能要同水務署溝通一下先嘅，因為佢可能有機會 wave 翻你，因為可能係佢有啲嘢甩漏咗嘅。OK， 呢個你哋可以留意一下。咁我哋轉頭翻嚟就真係直接要同大家講下咧，即係遇到一啲特別要用嘅錢咧，去處理，我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咁山竹呢件事件，善後功夫裏面咧有幾個 case 已經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啦。轉頭同阿傑仔一齊同大家傾下，好嘛？ 好啦，嗱，我又为大家介绍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个菜啦。咁呢啲咁样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棒系中国八大菜式入面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系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个咧就系上海菜，系四喜烤腐，系用面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这个呢一个咧，乌鸡肺片啦，咁咧就系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后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这个咧就系桂花盐水鸡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边嘅。咁呢个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系好鲜味嘅。好啦，嗱我。